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 身心柔软，无所未着，是以化去，实至复现。 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 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覆，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遍教室。 光色晃耀，尽极严厉，楼冠栏榫，堂宇房阁， 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 清静安稳，惟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 此品说明了西方世界的福德无量无边， 所以一切受用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啊。 不但是以生现生者，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下定了决心往生西方，也是同样可以受用具足。 而生到了西方以后， 诸妙色身，形貌端严， 与阿弥陀佛相同。前面已经谈过很多次了。至于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 这乃是八地菩萨的境界呀。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 而佛绝无妄语，所以必须要相信呢。 这是弥陀本愿的威神加持， 四十八愿也有明文， 而且他已经成佛十劫了。 当然所发的诸愿都已经是圆满了呀。 这一段经文说明了西方世界的受用。经上说， 凡是往生者都与佛一样，最大的福报是凡事称心如意，因为所有的饮食起居以及衣服装饰，所居住的堂宇房阁，无不惟妙安稳，大小光色随意，想什么就有什么，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啊。 德风花雨第二十。 其佛国土美于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及众宝树， 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 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岂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 风触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 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 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绵。 足履其上，莫伸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 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遇新花。 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与前无异，如是六反。 此品是说明了西方的气象。所谓时时，是依照我们的习惯而说的， 因为西方既然没有日月，也就没有时间的观念了。 西方的清风和风吹在宝树罗网的上面，发出了音声， 是在为众生说法呀。 演说 苦、空、无常、无我， 这是属于小圣法。而如果是大圣法，则说 诸波罗蜜。 大小圣是从心量上分的，心量大者，起心动念想到众生，这是大圣； 而起心动念想自己的利害得失，则是小圣啊。 心量小就处处在分别执着，纵然是修大圣，仍然是属于小圣。 而如果心量大，慈悲平等，他虽然学的是小圣法，也是属于大圣了。 佛法平等，无有高下， 哪有什么大小圣、各宗各派，这全是众生心里的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所以佛在法华会上说， 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二是指大小圣， 三是指声闻缘觉菩萨。 因为众生的心量不同， 所以佛方便说二圣三圣。 实际上佛所说的都是圆满的一圣法呀。 香光庄严 是西方的特色， 尘劳垢习 是指带去的业，尘垢是污染，劳是烦恼， 习是习气。 生西方者常常沐浴在弥陀光中， 而且又常在弥陀性德流露的宝香之中， 这样能够觉悟我们的自性，虽然是有烦恼习气， 但是不会起作用啊。 风处其身，安和调适， 这是指往生西方的人他们舒适的程度， 也就如同比丘得了灭尽定一样的快乐呀。 灭尽是对烦恼而说，小圣灭见思烦恼证罗汉果，称之为 小圣涅槃， 也称作入般涅槃。 如果是大圣比丘得的灭尽定，则是圆教的十地菩萨， 也就是法云地的菩萨， 他们的见思尘沙烦恼已经灭了， 而无明几乎也要灭尽了。 四十二品的无明 已经破了四十品， 这种殊胜快乐的自在，我们凡夫无论是怎么样想也是想不出来的呀。 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 这些树叶花果都是西方的众宝， 而西方的七宝都是柔软的，而且是又轻又软啊。 宝树的花落在地面上，自然就集聚在一起成为图案， 如同地毡一样， 脚踏在上面没伸了四个指头那样深，举起脚来则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这是因为宝花有弹性啊， 每隔一段时间风吹过来又重新愈花， 就这样的周而复始，每天有六次。 印度时间的算法是 昼三时夜三时， 而它的一个时是我们的四小时， 所以印度的六小时就是我们的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啊。 但是西方并没有这种时间的概念。 宝莲佛光第二十一， 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已然。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 彼莲花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 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 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 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 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此品说明了西方的莲花特别的多，都是众宝所成。莲花能放光，光中有化佛。 而且西方莲花的花瓣很细很长，有无量的光色，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放光啊。 宝莲是弥陀的愿力变现的， 而莲花的大小则是念佛人清净心所感应的。 如果念佛的时候心地不清净，就不得力了。古大德慈悲怜悯一般业障深重的众生，叫我们 佛不离口，猪不离手。 因为佛号一断，妄想就起来了，念久了，妄念自然就少了， 所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得力了。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诱惑，破坏道心。无论修学什么法门，专一就是道心。 而若是想禅静双修，这就把道心给破坏掉了。 自己修自己的法门，对于别人所修不同的法门，一定要尊重， 一定要赞叹。 佛家说， 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如果是互相的毁谤，则彼此绝无成就可言。 因为他的心不清净，心不慈悲，心不广大呀。 而往生的人心量不一样， 则莲花的大小也不一样。 由旬是古印度度量衡长度的单位，半由旬是20里， 所以西方最小的莲花是20里。 每一朵莲花出 36,000,000,000光， 一亿光中又出 36,000,000,000佛， 这些佛都是弥陀的化身佛。 所以在西方见佛的机会太多了呀。 佛虽然是化身， 但是与真身无二无别。 而每一尊佛又放光， 并且附各方说微妙法， 虽然是说大小圣诸法， 但其最后都是指归净土啊。 中国的文字充满了智慧，例如正字上面是一， 下面是止， 就是止于一， 止于一就是正啊。 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选择一个法门就叫做正。 而研究学术，若是一生专攻一门，则这一生也决定会有成就的呀。 佛教化众生，只是依他的根性爱好 以及生活的环境， 帮助他止于一门，就是入佛正道啊。 觉正即果第22。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或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结束之名， 复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善快乐。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 若邪定具即不定具，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前面的几品只是介绍西方世界的环境中几个重点， 而此品则是总结。 西方世界实在是美不胜收， 绝非是言语所能够说得尽的呀。 西方世界没有日月星辰， 也没有岁月结束， 讲时间都是随顺我们这个世界而说的。西方没有城市乡村， 也没有街道门牌， 一切都是随心所欲。西方人每个人都是神通广大，想要见什么人就应念现前，乃至想见十方世界的任何一位众生也是应念即见。 因为西方的人没有取舍分别，所以一切都是圆满成就啊。 没有取舍分别，就是一切放下， 所以得到大自在大圆满呢。 因此可知，小舍小得， 大舍大得， 全盘都舍掉了，尽虚空变法界就通通得到了。 所以他们享受清净最上快乐啊。 如果想到西方，就应该学舍学放下， 而能够舍，心就清净了。 正定之句， 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在本宗就是 专求西方净土， 除此一念之外 更无二念， 久而久之自然就得到念佛三昧，这就是正定， 也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圆教的佛果，一生圆满成佛啊。 邪定是与法门不相应的定， 而不定是同时修学两个以上的法门。 因为邪定与不定的人没有智慧， 所以他们不知道往生不退成佛因果的义理啊。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 各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 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 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 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 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此品是说十方世界与极乐世界的关系， 也就是阿弥陀佛与一切诸佛的关系。 东方恒河沙数世界， 这是说非常多的意思。恒河沙又细又多，实在说恒河沙还是有数量的， 而东方的世界则是无量无边的呀。 娑婆世界在现在这个衔接阶段将有1000尊的佛出世，释迦佛是第四尊佛， 而弥勒佛则是第五尊佛。 各出广长舌相， 此相是由不妄语而来的。经上说 三世不妄语，舌头伸出来就可以舔到鼻子，诸佛如来生生世世都不妄语， 所以其身相庄严究竟圆满啊。 广长舌相 能够遍覆3000大千世界，放无量光， 说诚实言， 而且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的， 也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 其他 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48愿中的第17愿是 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 现在弥陀已经成佛了， 可见第十七愿也已经圆满了。 一切诸佛的心是清净的，没有分别执着， 也没有嫉妒障碍。 他们看见弥陀建立西方世界的道场，帮助一切众生圆满成就佛道， 所以诸佛都是共同的赞叹称扬啊。 因为诸佛都是 同心同愿，希望众生立刻成佛， 但是成佛的方法不一， 而弥陀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则是最简妙的方法呀。 所谓事最易 而理最深， 唯佛与佛 方能究竟。 等到升到西方见到弥陀，自然就会明了了。现在若是想明了，就是打妄想， 因为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啊。 听到了弥陀名号 以及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谓之 闻慧， 而发清净心意念受持，谓之 思慧修慧。 闻思修三慧具足了， 同时信愿行三资粮也具足了。 释迦佛及十方诸佛共同赞叹 是信心成就， 发清净心意念 是愿成就， 受持皈依 是行成就。 普贤菩萨在行愿品中说， 诸供养中法供养最。 释迦佛将无上第一法门介绍给我们，他的大恩大德要如何报答呢？ 而十方诸佛的恩德也同样是值得我们感谢供养啊。 经上说， 法供养中第一条是如法修行供养， 一切按照经典中所说的完全做到了，就是圆满殊胜的供养。 而除了自己如法修行外，将这部经典为一切众生宣说，劝众生念佛求生西方，尽心尽力就是圆满，这是人人可行的呀。 李老师说， 其实往生西方世界并不难呐，只要发一念尽信，年岁大的以及病重的人都可以得度，而临命终的时候，一念十念也都可以往生啊。 每个人的一生作为都是善恶混杂， 但是决定也有善业呀。 除了恶业应当要予以忏悔之外， 而所有一切的善业都要回向求生净土， 这样就必定能够一生圆成佛道理啊。 三倍往生第二十四。 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 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 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 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 应发无上菩提之心， 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 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这一品在全经中也是一段重要的经文，前面已经将西方世界介绍过了，听了之后我们的信愿确实是建立起来了。 而这一品则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 古大德说， 得生净土有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而其中最难的是信。 因为净土法门是易行难信之法呀。 释迦佛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求生净土， 而同时十方诸佛如来也是一致的赞叹呐。 如果我们仍是不相信，则是自己障碍了自己， 而第一殊胜的利益可能就要当面错过了呀。 信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如果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不够透彻，就很难升起信心， 所以必须要依靠大圣经典仔细的研究啊。 道理明白之后才生信心， 再从信心升起愿力。 一心称念就是由愿心里发出来的，所谓 因信发愿，因愿起行。 无量寿经讲的扼要只说三倍， 而观无量寿经则说九品。 知道这个事实之后，要如何的修学才能够增高品位，就不得不知道。唐朝的善导大师说， 西方世界三倍九品，总是众生语言不同而有差别。 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呀。 所以上上品往生也是人人有份的。 李老师常常讲， 遇到了好老师，对于法门了解透彻，真诚恳切的教导，学生自然就会得到了殊胜的利益。而如果是老师，虽然相信净土法门，但是不够虔诚，或者是他对于其他的法门特别的推崇，则学生受益的程度自然就会有很大的区别了。 遇到经典也是缘，所以我们是无比的庆幸啊。 因为自古以来对于西方净土的介绍，没有比夏老居士所汇集的这本《无量寿经》再完备的了。 五种原译本的精华都在这本经里。李老师说， 连禅密双修的慧明老和尚都赞叹。 慧老是当时的高僧，没有念过书，他是从禅理开悟的， 所以不称他为禅师，而称他为法师啊。 此品的经文一开始就说，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 可见此经度化众生的对象主要是六道凡夫， 而不是圣人呢。 至心就是真心， 而真心是建立在真信上啊。 金刚经说，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真诚之信心就是成功的基础。往生西方大致分为三种，上辈往生所具备的条件不多， 而所含的义理则是非常的深啊。 在经文的前面所举的与会大众中，在家居士比出家者多，而此处则说， 舍家弃欲而作沙门。 要体会到舍家弃欲 是从本质上说的， 而不是由外表形式上说的。